会写的话，你又不会退的浪，你又不会暗的光，你在烦恼什么吗？你又不会淡的吧，又不会好的伤，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，你在犹豫什么啊？时间从来不回答，会写的话，没有不会退的浪，没有不会暗的光，你在烦恼什么吗？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。 爱过的地方，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，

Inside this love.

他说，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事啊是时候，让勇敢的臣妾，让东北的少女眼红了，让勇敢的臣妾，让东北的少女说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是啊帅弟会给你答案，流星，你玩的真不是时候。眼红了， 他就在我的对面，遥远却又触手可及。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九八二，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 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呜，92年在市场开。 在小店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你的那个娃娃刚会走路才长起也没曾想长大。隔壁理发店的孙姨说她长得跟你可像了。窗叶上蒙尘有多久的窗花，潮涨的海港你牵我走过越岸越几张发芽，啦啦啦啦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

测世界，或测你抱紧我。